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啦，欢迎大家咧翻到嚟今晚嘅浩浩汤汤吓，本来系南美见闻录，不过咧就系冇办法都要讲下我啲鱼嘢啦吓，就系话咧我真系个人咧已经系太过疲累啊，咁啊，所以记住啊，真系疲劳呢样嘢咧系唔到你恶嘅，所以我话即系一个人咧，其实系半夜三更系唔应该揸车嘅，因为你见到咧好多致命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喺两三点、三四点。嗰啲時間發生，因為你以為自己點啊，但係當你嗰啲疲勞一嚟嘅時間咧，你其實係抵擋唔到。咁我當時太疲勞咧，落嗰個免費穿梭巴士咧就漏咗個背囊，雖然收尾攞翻，但係入面嘅嘢好彩全部喺度啦，就係嗰啲嗰兩個澳洲嘅護照啦，係嘛？但係太太特登擺咗喺我呢個背囊個底嗰度有個白色信封，裝住幾千蚊美金，就不翼而飛啦。咁、但係嗰陣時我哋已經要趕飛機入閘，報警都冇得報。冇办法咯，咁咪去咯，咁所以玩足四十日翻嚟先报警，所以咧第四十一天我哋翻到去， 但系你报保险嗰度你咁， 你就系要警方嚟去即系写 certification 啦，即系证明你系报过案，其实个报案纸，咁、个报案纸就要同保险公司，咁但系我即系其实都打输数啊，不过讲真，即系钱财身外物，始终系嘛，咁样咧凡系現金呢樣嘢咧，佢一定係有一個好嚴格嘅上限嘅。你話我唔見咗一億，咁佢賠你一億啊？ 都唔會 嘅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，即係你話你就算話唔見一萬，佢分分鐘賠一千嘅啫嘛，係嘛？咁就唔知佢個政策係點，即係個保險公司嘅政策。不過唔緊要啦，但係我哋做咗應該做嘅嘢，所以回程啊，即係玩完曬之後咧，又係經巴黎啊嘛。咁於是嗰次就去咗報警啦。咁嗰個後話啦嚇。咁但系即系最紧要人冇事，咁但系嗰阵时我就即系冧得好交关啦吓，心情梗系又唔好啦，咁就再坐飞机喺巴黎就去呢个圣保罗，即系巴西最大嘅城市圣保罗。咁嗰程咧就13个钟嘅阴功，系啊，其实我又基本上唔系好瞓得到嘅。 你已经好攰咯， 好攰，我个人系咁衰嘅，我人系咁衰嘅吓，即系攰还攰咧，但系喺飞机上面我系好难入睡嘅，就算入睡都系好浅嘅。咁但系好彩，即系中间咧，我记得即系太太就真系，即系我就带咗嗰啲按摩嘅冬青软膏啊，嗰啲咁样啦吓。咁样咧就搽少少啦，因为我条颈又系，你知我又颈椎炎啦，我喺 Facebook 都讲咗啦吓，因为我特登又唔带电脑，又唔带手机。嗱、我40几日冇睇过手机，咁我就系因为希望真系啲几条颈系好翻啲。 咪有睇过人哋部手机， 都好少。我尽量嚟去唔睇，我尽量嚟去唔睇，真系噶。咁、但系太太咧，好在带咗个嘢咧，原来系可以即系类似刮痧嘅咁。咁佢就喺机上面咧，就系、同我即系好大力咁样嚟去刮痧，刮条颈，刮咗一大轮咧，真系有奇怪地个人系好咗好多个状态。即系刮完痧，搽咗嗰啲按摩膏啊，刮完痧之后咧就好咗好多。咁我基本上系嗰次冧啫。之后基本上就冇冧过，即系全程。但系我哋个团咧，虽然话即系啲人数就系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啦，但系即系最差嗰阵时候我知道去完亚马逊，一阵间就会讲噶啦。基本上半团人都冧咗嘅。所谓冧咧，最多嘅咧就系肚屙，真系水土不服。咁第二咧，其实都系同 jet lag 有关啦，呼下呼下啦，因为 jet lag 系好劲啊，你知就系12个钟啊嘛，基本上系嘛，就系啱啱一晕中即系颠倒嘅。咁第三咧就真系亦都有人系有少发烧啦，其中最发烧得劲嘅就是我家姐，咁所以都几严重啊。后嚟我哋上到嗰个游轮咧，就好多人都要睇医生。咁、但系我哋即系跳咗步啦，我哋未去游轮啦。咁啊讲啦，去到圣保罗咧，其实就系朝头早8点几咁样啦，就但系入到醒啊，去酒店下榻咧都晏啦。咁然之后佢系自由活动嘅嗰日。咁我哋又要去唱錢，因為咧去你個原來盧咧就佢當地嘅幣啦嚇，死啦我都唔記得叫咩，即係我講一樣嘢講出嚟，大家一定笑我啦嚇。其實我已經過去起碼超過20年咧，有多咧，我去親旅行咧，我係由頭到尾個袋入面一個仙都冇嘅，係我專登嘅嚇，因為咧我呢個超級依賴性。所以我大子今次去咧，佢都鬧到我即係反艇佢話你咁唔得㗎，細佬咁啊，即係我意思話。因为全部嘢我系一个超级团友嚟嘅啫嘛，即系我系唔用脑啊，我脑摆咗喺香港嘅，我去旅行就，咁所以咧我唔净止唔带手机，我个袋咧系由头到尾40日咧系一个仙都冇嘅，吓乜嘢老婆，唉乜嘢老婆系嘛，搞掂， 犀利 喎，系啊，咁所以咧，咁我唔记得个币制叫咩，我应该识嘅，咁啊大家查知啦，咁但几恨憎啦，即系遇到一样嘢， 就係話咧，原來嗰啲找換店咧，即係有啲嗰啲匯率差就唔再講啦。我哋去過大嘅商場度，但係咧，原來有啲美金佢係唔收嘅，幾乞人憎啊！嗱，因為我哋好多人都係攞美金去換，梗係美金就係換當地錢，因為你始終要買嘢，同埋夜晚一餐飯原來係唔包嘅旅行團，夜晚自己去揾食，咁你一定要唱噶嘛。但原來咧，佢話，但我唔記得咗啦，當時我都烏啊烏啊，佢話嗰個。唔知个年份定乜嘢，同埋呢嗰个人头啊，嗰个男人头呢，即係一个就係 Jefferson， 一个就係呢个 Benjamin Franklin， 一个法兰克林啊，一个杰弗逊，一个华盛顿，我唔记得咗啦，你睇下啲美金啊。佢话呢，原来有一个呢个男人头呢，佢话呢个呢係太旧嘅美金，我哋係唔收，我哋只係收新嘅美金啊。你话悭唔悭唔争啊？你真系未去过 一千蚊纸，香港个咩年份都唔收。 系啊，好衰啊！嗰、那个就系有伪钞啦，系嘛？我唔知佢系咪因为伪钞问题定乜嘢啦？咁佢话嗰啲旧嘅美金我哋唔收，哇！搞到我哋有时真系几猛整啊！因为好多人咧，其实嗰啲美金系喺柜桶底 几耐， 系啦、啊，以前去旅行剩翻炒出嚟噶嘛，咁啊，唉，咁啊搞咗好耐，咁啊，但系圣保罗咧，其实个印象真系就冇乜啦，根本咧停留嘅時間就係得個半日左右啦，咁就其實第二日咧，我哋都係已經係去亞馬遜噶啦。咁所以咧，跟住落嚟就同大家分享下亞馬遜。 但係巴西嚟緊奧運，咁城市啲 冇錯啦、啊。好，嗱、啊、呢、這個，你問得非常之好啊 ，Thomas。係冇 冇嘅， 我哋都覺得好奇怪喎。 唔係佢哋掛住搞政治同埋搞， 我唔知點解啊。巴西又唔係喎，我唔知啊。嗱，都有一定係啦。嗱，我哋今次去咧就係睇嘉年華嘅、即係狂歡節啦嚇，即係巴西好出名㗎啦嘅狂歡節啦，喺里約热内卢嘅，收尾係翻里約热内卢先睇，就去完亞馬遜先翻嚟睇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哋都知道啦。嗱，幾年前就呢、這個世界盃啦，足球啦。咁世界盃咧嗰、那個當地嘅導遊咧都冇。端端佢講下講下就提到嘅，但係佢一提佢已經話：，其實我哋所有巴西人都唔想提㗎啦。啊、你知道嗰次、你唔記得咩？嗰、次係巴西係主場啊嘛，係巴西舉行啊嘛， 攞唔到冠軍啊， 梗係攞唔到啦。臨到尾啊，其實佢唔係真係冠軍爭霸戰添，佢係嗰個叫做 semi final 咧，佢對德國啊，嚇咁啊諗住咧，好多人都買巴西好啊，德國知道係強㗎啦。咁但係你巴西主場之嚟啊嘛，而且巴西係足球王國啊嘛，係嘛？竟然好似冇记错系七比一啊！真系我哋广东人所谓嘅咩啊？七个一皮，七个一皮。 唔系可能佢哋啲球员要 钱。你哋唔记得咗啦？都唔够三年，两年几啫嘛，好似咪世界杯喺巴西，巴西主场竟然输俾德国输七比一啊！所以巴西人简直系完全饮恨啊！所以嗰次今次个导游都讲嘅讲，佢啱讲到过啊，唔好啦唔好啦，我哋所有巴西人都唔想再提嗰次世界杯。 唔系啲庄家咪赢晒钱咯， 我唔知啦。咁但系你问得好啦，就系话其实跟住好快就仲有几个月就奥运啊嘛，系嘛系咪八月定咩？但我哋喺个无论圣保罗，因为里约应该系以里约为主嘅，里约热内卢为主。但系通街睇唔到 冇乜呢啲 嗰啲宣传嘅嘢，即系应该哇张灯结彩啊，周围嗰啲咁嘅 poster 标语啊，已经有晒噶啦嘛，系嘛？巴西一定得嗰啲冇啊，竟然。所以即系我太太因为做呢行啊嘛，佢一路都系喺体育界噶做行政嗰啲，佢都觉得好奇怪噶，点解呢个巴西冇啲奥运嘅宣传嘅咧？咁啊唔知啦吓。嗱，即系我哋可能系早咗少少咧。我哋二月啊嘛，嗰陣時係嘛，咁啊即係而家可能有都唔定。好啦，咁啊當然頭先講過啦，巴西就係足球王國啦，係嘛，即係球王比利啦，即係舉世都知道噶啦。咁但係好得意嗱，佢哋嗰種踢法大家都知啊，我就唔係足球迷，你兩位係咪啊？ 我唔識 都唔係喎。 嚇、竟然我哋三個都冇個足球迷。 唔 係㗎。咁我覺得迷一定有嘅，咁啊要揾佢哋講啦。其實巴西嗰種踢法咧，其實我係有睇嘅，但我唔係迷嘅，係真係好唔同嘅。你同德國咧係兩種完全唔同踢法。但巴西咧，你真系只能够用两个字嚟去形容，就是、美妙，系嘛？即系佢哋嗰种踢法系好美妙嘅，好潇洒嘅。 睇到， 但系德国嗰种踢法劲啊，真系。我哋叫做机动性极高，系真系好似成个机械人咁嘅。即系佢哋嗰个咁嘅布阵啊，系嘛？即系佢哋嗰个分工啊，其实系真系。真係完全同德國嘅性格係吻合嘅，即係我哋成日話佢好嚴謹啦，好有紀律啦，係嘛？尤其是佢嗰啲機械嗰啲金工咧，就係幾精密啦，係嘛？咁原來踢波都反映咗出嚟嘅，即係德國嗰種踢法咧，原來就反映到德國人嘅性格就咁樣樣嘅嚇。咁、但係巴西人咧就浪漫嘅、瀟灑嘅、美妙嘅，係嘛？咁但係 真係慘囉，最後就係原來呢個浪漫美妙嘅就輸咗俾個機械嗰個囉，係咪咁啊，咁啊講足球啦，我唔好講啦，咪就係我就即係會露底㗎啦，係呀，我係唔係足球迷。好啦，咁但係之後呢就聖保羅呢就過咗一晚夜呢，其實就已經即刻飛去一個地方啦，呢度值得講㗎，真係我就孤陋寡聞，我就唔知道原來喺亞馬遜河嘅流域呢其實係有一個城市，其實就係佢嘅心臟，就叫做馬魯斯嘅，英文叫做 Manaus， 有人讀 Manaus 啊 ，Manaus 啊 ，M-A-N-A-U-S 啊 ，Manaus。咁 Manaus 咧，原來曾經有一段時間咧，喺19世紀中葉至到20世紀初咧，哇，原來有一段非常之輝煌啊，好風光嘅日子嘅。哇，喺成個南美洲，甚至喺全世界嚟講咧，即係都係好威嘅。南美洲就佢係第一添，點解呢？就係、是、一樣嘢，一樣產品就係、是、橡膠。因为当其时呢原来正系亚马逊河流域嗰度先至生产橡胶。橡胶又系来自南美嘅啊，即系正如我上即系好多个月前讲过咩哥伦布大交换啊，系咪、其实好多嘢都系来自南美，橡胶就其中一个啦。咁但系唔好忘记橡胶以前呢反而就唔系咁重要。但系佢就配合一样嘢啦，就系19世纪末嗰阵时呢其实已经开始，但当然再早啲呢、就有单车啦，咁但系单车唔系重要。就係、是、汽車啦，汽車嘅發明咧，就令到嗰個所謂車轆啊，嗰、個輪胎咧，個要求咧就好緊要啊嘛，係嘛？即係佢又要堅固耐用，但係又要防震。咁、其實橡膠就係一個即係最 perfect 嘅物料。咁、一下子咧，橡膠嗰個要求就好大好大。咁尤其你知啦，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唔使講添啦，1914年係嘛？咁、即係雖然坦克車可能就係用鐵啦，但其餘啲車輛都係要有橡膠啊嘛，車轆噶嘛。咁所以。橡胶突然间就系好重要一个嘅物资啊！咁呢个马鲁斯咧，佢因为系产呢个橡胶而出名啦，就令到嗰度咧啲人发晒达。好，咁但系就一样嘢啦，啲英国佬啊，真系英国佬啊！当然其实咧，其实巴西就系、都有一样嘢最基本唔记得讲吓，成个南美洲考下大家啦，系讲咩话噶？成个南美洲 西班牙 系啦，但系唯独一个国家唔系讲西班牙话。咁你知道呢个国家系咩啦？ 就系巴西。 系啦，咁讲咩话？ 就讲英文。 唔系 葡萄牙。 冇错啦，佢系讲呢个葡萄牙语嘅。但系呢个葡萄牙语咧，当然其实而家已经同而家嘅葡萄牙已经有所不同噶啦，因为咁多年嚟咧，其实讲紧成几百年啦吓、即系佢已经有好多转化咁样样啦。咁我哋嘅响度甚至就好威咁讲添啦，即系佢即系好骄傲咁讲，佢话其实而家世界上嘅标准嘅葡萄牙语。应该系以我哋为主添，因为我哋嘅人口系我哋嘅人口已经多过葡萄牙好多啦嘛吓，葡萄牙几多人我唔肯定啊，要 check 下啦，应该都系几千万嘅顶多。但系咧，你知唔知巴西嘅人口几多咧？巴西嘅人口咧系2亿，嗱，美国嘅人口先系3亿啫，吓，好多人都唔知道噶吓。嗱，当然咧，另一个国家我哋又香港好多嘅吓，因为系嚟做我哋嘅旅佣啊，就系印尼。印尼嘅人口大家知唔知几多少？ 都系1.4亿， 就系、是、介乎美国同巴西之间，系2.5亿。 咁多， 印尼系2.5亿啊，系追住美国噶。你唔好以为印尼系个小国啊！你讲紧其实佢个面积或者佢尤其是计埋个海域咧，系大得好交关。个人口系2.5亿，巴西系2亿，美国系3亿。OK。好啦，咁當然如果講面積亦都唔使講啦，大家睇到我哋背後嗰個地圖啦，雖然唔知點解即係扯到好扁咁啊，咁你啦，黃色呢個巴西啦，其實巴西嘅面積咧， 哇，得喎， 好氣喎， 語字今時燒番薯雙麒麟，好長嘅名，下低就係嗰個燒番薯。下低就是那個燒番薯，即是上高就是這個雪糕，有這個魚子汁。開封啦， 一起啦，開心啲啦，1、2、3耶！ 環球勞業工程有限公司呈獻，而家最適時，逢星期三晚7:30至8:00，欣怡、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適時。